但当我们还不够强大的时候，也要拿出匹夫撼树的勇气。来听今晚的第二首情歌，来自沈以诚的《盐》。 糖的眼神无辜且甜蜜，经常黏着你，过分想要你，短暂之后会让你后悔莫及。辣的脾气暴躁又尖锐，它令你兴奋更多是流泪，自诩不是每个人都能和他约会。这猎鹿毛骑在牛背上，你说他身上有高贵的香水味道，白胡椒越狱长得很棒，发烧或感冒立刻来讨好，温暖的胸膛让你充满幸福期盼。没有了我的浪漫，他们算什么浪漫，你就只能够抱憾，失去了我的平淡才是真正的平淡。欣赏的是气质，看上去放肆却见其别致，最后还惊艳他幽默绝伦的吐字。我和你像青梅和竹马，会一日三见，会深夜聊天，或许习惯后便对我不再更浓烈。没有了我的浪漫，他们算什么浪漫，你就只能够抱憾，失去了我的平淡才是真正的 一首《盐》 就是我们每天都吃的食盐，用各种调味料比喻爱情中的各种情绪，比如糖很甜很诱惑，但是你吃多了会腻，辣椒很火爆很热情，容易上瘾，但也会让很多人流泪，只有盐能够带来永恒的浪漫。分享今晚的第一个故事，来自一位叫破碎的星星。他说，兜兜转转还是结束了这段感情，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，就是累了。所有的原谅和宽容都是以折磨自己为代价。要问我遗憾吗？其实说真的很遗憾，但我不后悔爱过你，你是恩赐也是劫。要开始习惯没有你的生活了，会很煎熬吧，但交给时间。是的，成年人的爱情法则之一就是及时止损，即使你还爱他。来听这首歌《无人之境》，来自徐子淳。 下起，我坠入了难以割舍的回忆，将身体揉进了雨里，雨渗透心底，朦胧的雨季，暧昧的距离，你若即若离，让我混淆爱意，时间它能不能暂停，从现实逃离，是否该戳破幻境，别沉溺于你，在这无人之境，今后下一个雨季，我在原地等你。听说大雨是隐藏不住的一道委屈，每当我想起你，必定会哭红了眼睛。你看你听，雨露的白噪音，暧昧的距离，你若即若离，让我混淆爱意，时间它能不能暂停，从现实逃离，是否该戳破幻境，别沉迷于你，在这无人之境，今后下一个雨季，我在原地等你。听说大雨是隐藏不住的一道委屈，每当我想起你，必定会哭红了眼睛。你看你听，雨落的白噪音，我们该别离，放任思念随你远去渺渺无期，不如将我心事寄给双风云的话语。而你现在在哪里？大梦初醒，终于我 来自英国演员、模特，同时也是歌手 Harry Styles， 可以说唱歌是他的副业了，但是呢，他依然完成得很好。午夜情歌嘛，我们的宗旨就是暖，所以不能让悲伤的情绪蔓延，也要及时温暖。那这首歌你喜欢吗？接下来我们要经典老歌双杀了，来听任贤齐《只爱你一个人》，还有周华健的《刀剑如梦》。

这里躁动的希望，让我带走这里火红的舞蹈，让我带走这里成熟的消息，让我带走这里所有的回忆。 一首来自达达乐队的 Song F 就是今晚的盲盒。这首歌属实有点小众，但我相信还是有人能够猜到。有人问说歌名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其实它是 Song of Four Seasons， 就是四季歌。主唱彭坦呢也说，这首歌呢本来应该是叫四季歌的，但是因为嫌四季歌这个名字太大众太平凡，所以就叫了 Song F 这样一个有点抽象有文艺的名字。这首歌唱了四季，唱了云朵、海湾、山谷、田野，但因为有爱的人，所以才更加向往。一首歌用了情就会变得特别感人。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遍温柔到极致的催泪的《尽管我们手中空无一物》。 孤独な夜にもきっと遠くで輝き続ける、幾千の星を。 尽管我们手中空无一物，演唱者是日本歌手 Runwear。 网上有一个流行的不要哭挑战，就很多人去挑战这样一个游戏，但是每次看到这首歌的 MV， 很少有人能够绷得住，而我呢也是每次都挑战失败，因为这个故事太感人了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爱从来不是身外之物，哪怕我们不在同一时空，命运和心也会紧紧相连。树洞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、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今晚的树洞信箱，我们来分享这样一个故事。一对情侣马上在一起一年了，但每当男生和女生吵架的时候，这个男生总会时不时的去加他前女友的微信去气现女友，看他朋友圈的个人视频，还给前女友留言，甚至还聊天。而最后和现任和好的时候，他又跟现任说，你看我就跟他没有聊什么，我朋友圈留言也是告诉他我现在过得有多好。他还说对前任没有对现任好，但是呢他和前任在一起的时间有两年，而跟现任在一起只有不到一年。所以我想知道，他爱的到底是前任还是现任？前任现任真的是爱情当中永远都跳不开的话题，而且极度的敏感，却又永远都吸引人去探讨。但是就这个故事而言，我觉得如果你问我的话，我会告诉你，他谁都不爱，或者说他谁都不够爱，他只爱他自己。他和现任有矛盾，去联系前任，不是因为他对前任余情未了，而是利用前任。和好了呢，就立马抛弃。同样，能因为吵架就去联系前任，也是对现任极大的不尊重和不在乎。所以呢，擦亮眼吧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拥有白月光和朱砂痣。 从前的歌谣在指尖绕，得不到的美好总在心间闹，白饭里无珠宝，文字写也抹不掉，触不可及刚刚好，日久天长让人恼，那时滚烫的心跳也曾无处遁逃，像一团烈火燃烧，烧尽跨不过的桥，光匆匆的跑，火焰化作雨摇摇，再无忌惮的波涛，也从不在梦里飘摇。白月光在照耀，你才想起他的好，朱砂痣就难消，你是否能知道？窗前的明月照，你独自一人远眺，白月光是年少，是他烧尽跨不过的桥，时光匆匆的跑，火焰化作雨摇摇，再无忌惮的波涛，也从不在梦里飘摇。

眼神中藏着的火焰，多想到最后依然有火光，有目的别有冷战对抗，提到了心疼我的悲伤，要求算不算太高，很需要依靠，很需要依靠，很需要寂寞的时候被你牵绊，我在你身旁，生活去见世界很多，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，很需要依靠，很需要依靠，很需要脆弱的时候用你牵绊，从梦到年少，汹涌的人潮，多次巧我们能遇到，从开始交换的心跳，能否到最后依然像路人甲，有泪光你来帮我擦掉，争执了也很快就和好，两个人不懂的技巧，却懂得爱，只要爱着就好，要抵达最美的远方，难免会有一些波涛，眼神中藏着的火焰，多想到最后依然有火光，有矛盾别有冷战对抗，提到了心疼我的悲伤，要求算不算太高，很需要拥抱，很需要依靠，很需要寂寞的时候被你找到，能在你身旁，世界本我，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，很需要拥抱，很需要依靠，很需要脆弱的时候有你照亮，从梦到年少，一直走到天寂寞的时候被你照亮，能在你身旁，生活去全世界奔波，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，很需要拥抱，很需要依靠，很需要脆弱的时候有你照亮，从梦到年少，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北